潜能的测试，还有自我的性格兴趣这样一些测评和这个辅导，这些都是在高一的做。因为只有这样做完，给学生一个综合的建议，学生他才能知道他到底适合学哪些科目。 新高考在推动中学变革培养模式的同时，也给各高校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变化。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人大一直在高校如何与中学衔接层面进行探索。中国人民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招生组组长柯媛媛告诉记者，未来人大将培养并组建咨询团队，走进中学校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高考政策的解析指导。 高考改革之后，可能很多考生或者考生家长对报考志愿呀、专业咨询等等这一块会有很大的困惑，包括未来孩子的职业发展等等。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个专门的这样的队伍，然后服务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疑惑。你像今年我们可能就要覆盖几十所学校，就是我会如果对方有需求的话，我们就会组织宣讲队伍去那边进行政策的宣讲啊等等。 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课程改革与人才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尤其是初中与高校的衔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楚朝辉表示，让学生的自身优势与专业及社会需求有效对接，是未来中学与高校衔接的发力点。高考改革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从指挥棒变为服务人才成长发展的服务器。 首先从中学这个角度来说，要给学生了解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呢，要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参与社团的活动，让学生发展自己，发现自己。那么大学呢，还应该放一个空间让学生去选择，就是选课，更多的增加选修课，减少必修课，让把选择的权利也给学生。中学跟高校的衔接呢，不能够局限在表面层次，要更多的深层次去了解，深层次找到自己的优势跟专业的这种对接，自己的优势跟社会需求的对接，这我觉得是可能更加重要的。 作为北京地区唯一一档与教育考试部门官方合作的广播栏目，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发挥媒体优势，在新高考征程上为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北京城市广播副台长、教育面对面节目创始人张延红表示，除了线上广播，教育面对面还将通过线下活动、论坛及教育面对面 RBC 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方式，为考生和家长带来全方位实时互动的咨询服务。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多种的方式打通政府、高校、中学、家长之间这样的一个交流互鉴的这样一个通道和平台。对于教育面对面来说，还有几天就进入到2019年了。实际上，我们从2019年一开年就策划相关的系列的这个中高考的直播和咨询的节目，从艺考系列开始，从高水平高校的自主招生面对面系列，到一年一度的大型中高招直播咨询，以及到明年下半年我们还会有常态的每周固定播出的针对新高考的大学的专业的选择、生涯的规划的节目，都会按照考生、按照学校的以及教育行政考试部门的规划的相关的节点进行第一时间的解读和咨询。 教育部近日公布校外培训整改最新进展。根据各地的上报数据，截至2018年12月15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多万所，存在问题机构27万多所，现已完成整改25万多所，完成整改率94.08%。教育部强调，校外培训机构整改的阶段性任务已近尾声，但巩固整改成果依然任重道远，各地务必要高度重视，抓回头，抓重点，抓机制，坚决防止反弹。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图书馆 T9 工作指南，鼓励中小学图书馆全天候借阅。市教委表示，市区数字图书馆和其他信息资源中心要为学校图书馆方便快捷获取数字图书和电子期刊等数字资源提供好指导和服务，加快推进本市中小学学校图书馆管理的信息化。本市将促进图书馆应用和服务，鼓励各中小学校通过建设智能图书馆实现全天候借阅，通过开展阅读指导、新书推荐等活动，真正把图书馆打造为文献资源中心、知识传播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 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2018年第二批新时代好少年新进事迹，发布活动围绕从小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长大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为主题，通过各种方式生动讲述十名优秀青少年的感人故事。20项由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贯通学子发明创造的创新科技项目27号在学院亮相。据了解，为了帮助青少年创客走完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学院组织了一支专家团队，对贯通培养当中的学生进行长期、长效、常态化的指导，并研究制定青少年科技发明转让或产业化过程当中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通过创意发明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2019年社会蓝皮书发布中国及社会形势报告会近日举行。蓝皮书指出，调查发现有近40%的大学生关注过网红，青少年触网年龄集中在6到10岁，同时一线和准一线城市青少年普遍更早地接触网络，青少年使用的上网设备主要是手机，远高于其他各类上网设备。调研发现，学生们较多使用电脑做 PPT、 写报告和其他作业，因此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作为青少年上网主要设备的比例比较可观。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研读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系列。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同时呢，也给大家呢发布一个预告，在12月30号，我们又将有一场大型的公益讲座了，欢迎家长们报名参会。元旦小长假第一天，12月30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9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大型讲座，颠覆传统的专业认知，为家长进行人工智能背景下财经类专业的解读。在自主招生冲刺准备阶段，如何把自招材料整理成高校喜欢的样子？孩子同样资质，报考结果却不一样，家长到底忽视了什么？讲座现场邀请升学规划专家教您选专业过自招，200个名额约满为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进入讲座文章推送，扫二维码报名。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57354567 57354567。为了孩子的优秀和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欢迎家长听课学习。近些年，大数据专业备受青睐，不仅薪资高，而且行业人才缺口大。作为国内高校近两年才设置的新型专业，当前大数据行业的人才短缺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学了几年之后，大数据行业会不会产能过剩，成为数据孤岛？国内有哪些学校开设这一专业？招考政策如何？面对热门专业，志愿填报需要注意什么？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12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教育面对面，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 RBC 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华莹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系主任黄浩，黄主任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孙博君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 欢迎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呢来介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现在呢，大家普遍呢使用这个各种电子设备哈，如果去浏览网站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现在的网站真是贴心哈，你愿意看什么呢？你就会经常看到什么啊？那么其实呢，这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背后的大数据呢？因为它会采集个人的信息，是这样吗？华院长。 主持人好哈。那么大数据呢，是近5-6年来被越来越多的提及的一个非常热门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物，主要是源于我们现在经常每天，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每天会使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还有一些这个可穿戴设备，比如一些手环等等。那么这些工具和平台呢，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现在就变成了每个行业、每个业务，甚至我们说每一个消费者 普通的老百姓都会用来进行自己的一些决策，或者说影响到自己的一些决策行为的这样一些，我们叫它叫信息资产，或者是能够产生价值的这样的生产要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数据的价值就会越来越被认可。 嗯，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各行各业都会运用到大数据。 对， 嗯，包括我们消费者自己。 对， 嗯，那么现在既然说这样的一个专业来讲呢，我们也听到了说是括号金饭碗，说是一个金饭碗专业。如果是金饭碗的话，那么我们的比如说薪资待遇啊，将来毕业之后就业之后，会不会叫其他的这个专业来讲更胜一筹？ 现在呢，因为在2015年开始，我们国家从这个国家层面就先后印发了这个推进互联网加的行动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纲要，所以呢大数据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层面的战略，那么就催生了每个行业对大数据这个相关的岗位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人才的旺盛需求，所以其实这种人才缺口是很大的。那么这种供需的不平衡呢，就使得大数据的人才价值就显得就价值凸显。所以呢，目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金饭碗其实是并不为过的。 嗯， 那么从这个薪资待遇上来讲呢，因为不同的行业、不同企业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一些比较权威的第三方机构的调研。那么大数据相关的岗位呢，月薪大概平均在1万到3万之间。那么如果是开发类的职位的话，平均就业的薪资大概在10,200元左右。 嗯 嗯，因为大数据专业的话，他这个从事的行业或从事的职位其实是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的。 嗯， 所以会有差异。 看来真的是一个金饭碗哈、啊、刚才说了也有很多的职位哈、啊、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就会考虑，那说这个专业如果要是就业的话，就是当码农吗？孙老师， 这个专业实际上不能是码农。 嗯， 可以说呢，可能家长有这个概念，我觉得和计算机的一些负面的信息有关系啊。因为现在实际上学这种程序编译等等这些，甚至你不需要大学生，你去外面读个一个什么这样一个辅导班啊，你都可以从事最基础的编程工作。但是大数据这个工作实际上它是我觉得是更高层次的东西，因为可以说计算机啊或者编程它只是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这些数据啊，它是通过我们现在的现有技术海量的搜集啊，而且呢不单单数据是直接放在那儿我们是用不了的，它是需要我们对数据进行加工啊，并且通过现在很多这个相应的技术手段把这个数据呢能够更有效的呈现出来应用出来啊，所以我觉得不能把它认为是码农。 嗯，还是太低了一点了哈。 是的。 那么说到这个大数据，我们说一下全称哈，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如果说让家长理解起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链条？我们请两位啊，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呢，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您看，有互联网加，有人工智能，再包括大数据，这几年呢都是发展很快哈，而且呢这个国家助推的技术领域，那么很多家长会分不清啊、这其中的概念。那么这个关联和区别到底在哪儿呢？黄主任，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谢谢主持人。我先打一个可能不一定非常恰当的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就把大数据呢看成是一道是一个原材料，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加工。 嗯 啊，然后呢互联网加呢就是做出去做一个购买原材料的这么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环节啊，然后呢我们得到大数据以后呢要对这些数据呢进行一个应用，进行一个分析，那么人工智能呢就可以对这种原材料进行加工的一种技术。 嗯 啊，我从这个以大数据为中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直观的一个理解。 那这三个专业呢，我们把它串联起来，就有可能是原材料的采购和加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 嗯，好，那这就是最简单的三者的关联和区别。那也就是说，如果啊，现在我们的学生，只要学习了这几个相关专业的其中的一个，是不是就可能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链条上，去充当一枚螺丝钉啊，就可以那个贯穿整个的这个互联网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只要有相关联的，我都可以做。 对，是这样的。 或者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背景下面去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嗯， 比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数字经济的时代，是吧？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那么这个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呢，是数据能够成为我们的生产要素。那么这个互联网加呢，是把互联网加上各种传统的行业，把它们结合起来，然后呢，让信息技术与传统的行业呢做一个深度的融合、创新的发展。然后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样呢会对大数据的技术呢会有一个需求。这样呢，在这种行业推动的背景之下，使得我们大数据呢有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然后有了数据以后，我们把数据存储起来，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大量的数据分析的一个需求。这样人工智能呢算是数据分析这个领域里面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 嗯，孙老师在给家长去解释这相关专业的时候，您一般都会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首先啊，就是我再简单说说您刚才提到那三者之间的关系啊。 嗯， 这个确实就像刚才华老师说的，互联网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政策性的东西，因为它是在2015年3月份咱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第一次把它从国家层面上做了一个强化。那剩下的像人工智能、像大数据啊，我觉得咱们在座的各位家长，包括我在讲座过程中面对的很多家长，我一般怎么解释呢？我一般打一个比方啊，举谁的比方呢？就现在比较热的啊，咱们已经故去的一个老先生，金庸老先生，他呢写了一本书叫《倚天屠龙记》，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叫张无忌。 嗯， 那张无忌呢，他实际上吸收了很多武林前辈的秘籍啊，他通过不断的深度学习、广泛训练，然后逐步升级成为一位武林高手。而这个张无忌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有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他虽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他可能是一个系统啊。而且呢，人工智能不只能学武功啊，而且呢，他可能我们通过学习一些相声技巧，他能够变成一个郭德纲或者小岳岳。 嗯， 哎，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这个它的含金量所在。那大数据呢，实际上相当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金庸笔下这个主人公张无忌，他从小到大学习啊，包括记忆存储的海量这些武功秘籍。这些武功秘籍呢，而且我觉得是含金量高的秘籍。为什么呢？比如张三丰练太极，可能他在现实练中呢有很多复杂的动作，有些无用的动作，但是我们通过数据的这种深度挖掘，或者说数据的这种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加工，哎，把那些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可能删去了啊。那这样的话，这些呢通过消化吸收啊再造啊，它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个其实啊也是大数据的意义所在啊。那互联网加，我觉得在座各位家长可以理解成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金庸老先生啊。他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了，但是金庸老先生很火，由于他的这些作品很火，可能呢社会上就会有一些企业和机构哎来找金老先生合作，干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开一个景区啊，我把这个浙江的某个地方啊，或者说北京的某个地方，我变成恶人谷啊，我变成桃花岛啊，那么可能每个村都按照这样去进行一个改造。哎，那通过这样一个改造，可能村村的效益又提高了，而且呢也成为一个网红的地方。那这样的话，企业、政府，包括掌握技术的本人都会受到受益啊。我觉得这是它一个关系。而大数据科学与技术呢，这个专业实际上啊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它呢又包含了很多其他相关领域的这样一个综合的学科啊。所以说它为什么含金量高，我觉得它是在风口上那个风暴眼的一个啊，我觉得一个最高的一个点啊。所以说他呢现在的关注度很高。 嗯，现在他的关注度高，然后呢也有这个很多的学校开设了相应的专业。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的两位嘉宾呢，可以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啊这所高校关于这个专业的他的一个研究方向和领域啊。我们先请华院长和黄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单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这个专业，我们是侧重于哪些方面的？ 好的，那么我们学校呢是这个全国第一批批准设立大数据相关本科专业的高校之一。 这也没有几年哈。 对对对，应该是2016年批准的，2015年备案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我想呢，与北大、中南大学、

所有的日子都来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0%。提醒大家，明天早上的气温有可能再次出现新低，天气非常寒冷。目前本市仍然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加强防风和防寒的保暖。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那么今天为大家解析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为大家请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华莹教授和信息学院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系主任黄浩主任，以及呢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高级咨询师孙博君老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交流。节目开始呢，这一时段我们先给大家呢说两个问题哈，是我们的微信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的，想问一下网友名字叫一，大学是有一门科目的名字就叫大数据吗？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这个专业可能比较长哈，说到大数据，他的问题是一门科目名字就叫这个吗？我们请孙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专业在高校录取当中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层级，是大类啊还是专业啊？一会儿呢再请两位老师给介绍一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录取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填报的，好吧。好，那么孙老师您先给说一下。 确实你要学了这个专业或者学了计算机，它确实有这样的名字的这个课程，但是实际上这个专业呢，咱们现在今天这期节目主要说的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实际上是这几年在本科阶段学习大数据啊，这个一个相对来说啊，这个主要这样一个专业。因为实际上大数据由于它的交叉性啊，可以说它是活在我们各行各业中，任何行业里面实际上现在都涉及到大数据的整合，所以它必然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相关的知识。现在来讲啊，这个如果咱们孩子未来想学和计算机相关的和大数据这种工科技术相关的这种专业的话，主要学的就是这个数据科学或者大数据和大数据这个专业啊。如果说咱们孩子啊这个想学其他相关领域，实际上也有一些专业这几年新开设的也包含大数据的内容， 就是也涉及到大数据。 对，你比如在财经类专业里面，管理学这块有一个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下面就新开了一个叫做这个 这应该叫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嗯、 啊，有些这个学校也开设了这样的专业，他、嗯、研究管理这块更多一点啊、 嗯、 再比如啊，实际上从17年这第四次学科评估里面啊，这个从咱们18年啊开始招生来看的话，有部分财经专业啊，它的增设，从它的培养这个这样一个方案来看，也增加了一些大数据的内容，比如有的学校开设了叫互联网金融啊、 嗯、 再比如你看这个咱们18年第一次在咱们这个北京有招生的那个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它就结合自身的特色，在全国首次申请了叫金融科技。啊，这个你如果看一下他这个教学这个培养方案里面也有相关这部分内容，也会涉及啊。再比如啊，我记得前段时间做法学类的节目，也是咱们这个节目啊，和姚老和这个人民大学的姚欢庆姚教授还聊过。实际上啊，这几年法学领域啊，也因为法学也涉及到很多这种法律防控啊等等这些啊，有些学校也结合这样一个特点，也增加了和大数据相关的内容。你比如像湘潭大学，他在18年就增加了什么呢？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啊，它也有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工科这里面啊，因为实际上这个像大数据这类专业，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华老师说的，和国家这种大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国家呢对大数据比较重视啊，而且呢国家对于啊咱们的制造业这块啊，包括咱们中国提出来叫制造业2025啊，也比较重视，所以像在工科专业里面，比如机械大类下面还增加了一个专业叫智能制造工程。啊，这个也是18年开始首次招生啊，这个有几所学校选的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像同济啊、上海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还有像汕头大学，这里面也有包含这个大数据的内容。而且我认为啊，后面的话可能涉及到大数据相关领域的专业，在其他专业方向里面可能还会再会诞生一些新的。 嗯，刚才您也主要介绍了在管理学哈、啊、这个大数据、嗯、它的这个名字跟我们的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它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在工科下面，比如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嗯、我们这是首个工科专业，那么在工科下面是不是都统一的叫这个名字啊，换着。 对， 都是这个、 因为对、哦、我们其实之前报的可能名字也有一些差异、 嗯、 但是教育部在审核的时候是要求呢所有的学校在这个专业下都是统一成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嗯，那我们也是第一批啊，就是说设立这个专业的三所院校之一了啊。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学生还在大二、嗯、然后还没有都毕业呢哈，所以这个专业呢也是特别新，而且是这个新工科专业之一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学校包括国家它会投入到多大的这个力度在这个专业上，我们学校有没有体会？ 因为这个是18年8月中央下发了文件，就是要着力发展这个四新，其中呢新工科是四新之一，然后呢要起到这个率先领跑的先手棋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新工科呢主要是强调工科不能只培养这个纯技术性人才，要和理科、人文社科等领域就更深的交叉融合。那么18年教高三号文也提出了这个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那么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呢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着力的投入的部分。那么这些文里面呢都发出了指导意见，要求各个高校就要从这个制度上、从政策上还有从经费上来保障这个新工科专业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学校呢对这个我们唯一的一个工科也是第一个工科支持和投入力度也是很大的。那么因为我们的交叉性很强，所以我们也是呢被学校定位在管科里面去更好的去推动这个大数据专业的一个发展，然后成为这个着重培育的一个学科。 嗯，刚才孙老师也说了，像一些大学呢还增设了比如说跟这个金融相关的哈，有关大数据方面的这个交叉和联系。那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应该说在金融方面其实是也是有自己的特色，那我们的这个专业是不是也偏向这个方面了？ 其实我们是希望学生能够因为大数据其实它主要还是应用为行业服务的、 嗯、 我们希望学生尽可能多的去实践大数据分析和技术在不同行业的应用，所以我们会在那个大四的时候设置一门叫关门课程，然后让学生呢去体验我们会在每个学期以不同的行业为例，有时候可能是金融，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是经贸、 嗯、 或者是电子商务、物流还有旅游等等，然后让学生体验不同的这样一个应用。 嗯、 我们呢还和因为我们是工科嘛，所以呢也是在学校体现出我们的特色。那么当我们申报到这个 专业之后呢，我们学校的其他学院，那么在金融经贸领域非常有优势的学院也是主动找我们进行合作。然后刚才提到那个跨境电商实验班也是国际商务和大数据相结合，那么就是一个行业应用。那么现在呢，金融学院那么也要和我们做这个金融科技方面的，刚才孙老师提到了，也是虽然我们没有去申请金融科技这个专业，但是呢我们会做这样一个实验班，也是属于呢大数据在一个具体领域的一个应用。 那么今后这个金融科技的这个实验班可能在以后招生的时候会开设起来， 也是二次选拔的一个方式。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跨境电商实验班，这是现在已经在做的了是吧？那也请黄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跨境电商实验班。刚才黄院长说了是二次选拔的，入校之后，那目前这个实验班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的这个学生在这个实验班当中和其他的那个同专业的学生，他的学习啊等等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和联系呢？ 好的，主持人，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实验班呢是经贸学院跟咱们信息学院合作的，然后呢是从两个学院的新入学的新生中间进行一个二次选拔，然后呢各个专业里面的各出一部分的学生，然后呢各个然后从这两个专业里面呢各挑一些专业课程进行一些交叉和融合。然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间他的自由度还是很大的。比如我们会给他的学分做一个三个层次的一个分层，比如第一个层次最基础的学分拿到以后呢，他至少有一个大数据工科专业的这样一个学位然后呢到第二层的时候呢，他能够拿到一个工科专业以及一个辅修专业的这么一个学位然后如果说他把所有的学分都修满了，他会拿到一个工学学士和管理学学士这样一个学位。 所以呢大家在这个选择院校的时候就要去看哪一个学校呢有这个大数据专业。刚才孙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应的介绍了哈。那么目前首批开设这个专业的三所院校，除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还有哪所大学呢？ 北大、 中南大学，这是在北京都有招生吗？ 并不是，包括您咱们提到这几年三次吧，他招了将现在有200多所，不到300所院校，实际上这些院校它并不都面向北京招生或者有的这个专业方向它可能这个在别的省份招的更多一些，总体来讲吧，从综合实力来看这个目前来讲比较好的像北大、中南，这都是比较不错的，再有像复旦大学。还有北邮，再有就像咱们有鲜明特色像对外经贸还有像华东师大、哈工大像西安交大、厦大、南开，这都是大数据这块这两年发展整体来说相对比较不错的院校。 好，那么这些院校它的这个研究领域各侧重于什么样的方向，那么考生在选择的时候又怎么样来结合自身优势来进行报考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呢来继续做介绍。 近些年大数据专业备受青睐，不仅薪资高，而且行业人才缺口大。作为国内高校近两年才设置的新型专业，当前大数据行业的人才短缺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学了几年之后，大数据行业会不会产能过剩，成为数据孤岛？国内有哪些学校开设这一专业？招考政策如何？面对热门专业，志愿填报需要注意什么？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今天播出第12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你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么在12月30号呢，我们将举办一场大型公益讲座，这也是今年呢我们比较早的有关自主招生的大型公益讲座，欢迎参加。 元旦小长假第一天，12月30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9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大型讲座，颠覆传统的专业认知，为家长进行人工智能背景下财经类专业的解读。在自主招生冲刺准备阶段，如何把自招材料整理成高校喜欢的样子？孩子同样资质，报考结果却不一样，家长到底忽视了什么？讲座现场邀请升学规划专家教您选专业过自招，200个名额约满为止。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进入讲座文章推送，扫二维码报名，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57354567 57354567。为了孩子的优秀和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欢迎家长听课学习，欢迎大家参加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读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啊。刚才我们说了，在国内呢有很多高校呢开设了这个专业，从第一年的3所学校申报成功，到第二年的32所，再到今年新批了247所。3年来呢，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数量是迅速的增加，累计达到了284所。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一个比较吸睛的这个专业哈、啊。那么比起这个其他的一些目前啊、这个刚开始升温现在已经降温的专业来讲，像大数据专业呢，它的热度会持续多久呢？换长有没有一个预测？ 其实呢，我们就从教育角度呢，首先呢，还是想说，就是看国家层面的一个战略引导。那么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国家层面的部署，才使得各个行业都在部署自己的大数据发展的一个规划和战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社会和行业对于人才培养和教育应该也是一个长期战略。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呢，大数据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业。它必须呢，大数据数据来源于各个行业，就每个行业每个企业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都会产生大数据，因此就会需要相应的大数据的人才。那么这样大数据人才呢，是用于分析各个行业产生的数据来去支持和辅助这个决策的，需要和行业相结合。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呢，至少在短期内，大数据的人才缺口从质和量两方面都还是会比较大的。 那么从目前来讲，考生呢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对于家长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啊，同时呢，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这是一个金饭碗。那我想这个专业的考生呢也会持续的增加了。那怎么样去判断哈、啊、一所学校它这个专业的水平的高与低啊？有什么尺子来衡量吗，孙老师？ 确实，这也是包括我们这个在现场工作中很多家长比较爱问的一个问题：如何去判断？因为去年18年高考结束之后啊，我们的技校的赵京赵院长就给我们咨询师布置了在全国调研的任务。因为这几个新的专业确实啊，之前这个新事物啊，大家了解的不多啊。通过我们的全面调研啊，全国也去了不少的学校，有些学校像咱们的对外经贸啊，包括像这个中南大学，它确实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行业里面相对来说发展的比较不错。但是你像第三批这些学校，有的学校实际上它的整体的水平不一定像咱们想象那么高啊，包括师资整体来说存在着不同的这样一个定位和差异的。我个人觉得咱们在座的各位家长首先需要看自身孩子的这个成绩，因为你如果你的分数不高，你可能上不了这个对外经贸包括中南大学，对不对？然后根据这个分数啊，我们找对应层次里面的学校。而且这种学专业呢，有时候我经常开个玩笑，我说您看那所学校，咱们这帮大一的孩子们上学期还都没毕业呢，那你说他的就业怎么样？那得有待时间的观察。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有几点咱们可以参考。第一点，这类特别新的这个专业啊，我们首先先看一下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啊，它怎么样。第二点啊，就是有些专业啊就开了几年的，我们可以看看它有没有博士点硕士点啊，这也是一个学校综合实力很强的一个体现。再有就是这种特别新的专业，很多家长咨询中经常不了解的专业，你要看一下这个专业它的核心的课程。你像这个专业比如大数据，它主要的课程从各个学校它都有这个培训大纲啊，我们来看，基本上主要课程包含像计算机类的、统计学的、数学的，其中呢以计算机的相应比例更高。那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家长啊，我们在选择这种院校的时候，如果这个学校它确实这个专业很新，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个学校啊整体它计算机专业怎么样，然后再看看统计学、数学，如果都不是特别差的话，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未来的前景也不会太差啊。如果一般的话，那你综合考量结合自身的分数啊，整体来讲这是这样一个综合 可以这样的一个来考虑。那我们就了解一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我们的这个大数据专业啊，它的一个师资的情况，包括比如说跟经贸学院什么都有一些合作哈、啊、我们这个实力怎么样。其实本身大家一听到对外经贸已经觉得啊一所好学校哈，那么具体的比如说我们的师资啊等等配备的又如何？

有圣人之道四言，以言者上其辞，以动者上其变，以志气者上其象，以卜筮者上其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刚刚您听到的是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方明老师的精彩诵读，接下来请傅佩荣教授为大家做精彩讲述。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傅佩荣先生精彩讲述。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易经》的系统。说到《易经》啊，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本科是哲学系，但是《易经》呢，只念了两个卦，乾卦、坤卦。还好，我对于先天八卦图有点认识。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呢，有位同学念化学系的博士生，他说因为他的教授呢有一个习惯。每星期三下午，这个教授就把他所有指导的博士生召集在一起，喝咖啡喝茶都可以，但是呢不能谈化学，别的话题都可以谈。那这个同学就麻烦了，除了化学什么都不懂，他完全无法招架。我基于同学之谊啊，就随手画一张先天八卦图。这是我最早对易经的认识。中间的圆形称为太极，白色称为阳爻，黑色称为阴爻，所以它里面有两种颜色。但它特色在于什么地方？白色里面的黑点是黑的，黑色里面有一个白点，这叫做眼睛跟身体颜色不一样，一般称作阴阳鱼，好像两条鱼的形状。它中间不是一刀切，好像是变一半一刀切不来往的，不是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互相向对方转化。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太极拳呢，它基本的原理就是一个圆形，圆形的话可以不断的回到原点，层出不穷，源源不绝。像西方的拳打脚踢啊，那都是直接的，很容易就受伤了，劳累了。那你看这张图有个特色，要记得从中间向外看，就是从下向上。我把这个八卦代表八种自然界的现象跟他解释了之后呢，然后再说一下这八卦怎么构成六十四卦，两两相合嘛，八八六十四。第二个星期三下午，他就把这张表啊印了十几张去喝茶去了。这些外国同学都看不懂，就觉得他里面很有学问，就请他说明。他就讲了十几分钟，这些人佩服得不得了。再问说这是什么时候画的东西啊？好，大约五六千年前。他们更佩服了，这是我们老祖先的资产啊。但你要用对，要真的懂它的意思不容易。说到八卦的形成，它基本上就是两条线，两条横线，一个是阳爻，一个是阴爻。爻是什么意思？爻这个字就是效法的意思，你有什么我就效法你，我就画什么。那你效法什么？易经的易就是变化，所有的变化都有两种力量，主动力跟受动力。主动力称为实实在在的力量，就是阳爻，一条横线不断裂的，实实在在。受动力是接受的，本身是虚的，它就是阴爻，横线断裂的，代表空的。有主动力有受动力才能合成变化。那好了，你用两条线阳爻阴爻怎么建构成基本的八卦呢？这里面就有一张图表，我们看到太极在底下有白有黑，左边阳爻，右边阴爻。那么往上变成两个爻的时候呢，就有别的名称了。基本的原理就是阳爻提上来，上面一阳一阴，就构成太阳跟少阴。在阴爻这一边呢，提上来，上面一阳一阴，就构成少阳跟太阴。重要的是再往上走，构成了八卦，那个三爻所构成的八卦是真正重要的。我们把太阳提上去， 上面一阳一阴，就变成了乾卦以及兑卦。我们把少阴提上去，上面一阳一阴，就构成了离卦跟震卦。我们再把右边的少阳提上去，上面一阳一阴，就是巽卦跟坎卦。最后呢，把太阴提上去，上面还是一阳一阴，就构成了艮卦跟坤卦。那这个八个卦就出现了，并有一定的顺序。我们了解一下，乾兑离震不是太极图从左边下来吗？巽坎艮坤不是从右边下来吗？旁边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在太极图里面就构成对角线，两个数字加起来都是九。这样一个太极图呢，它怎么出现的？就是这张表所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西方学者说，哎，伏羲是那个二元对数，就跟一跟零两个数字，我们是两条线，就可以构成一个系统，这完全符合数学的规律。比如说两条线做单位就是二，你要画成三个爻，就二的三次方，那就是八嘛。你要有六个爻，就是二的六次方，就是六十四，完全符合。首先我们要把八卦先记下来，有它的口诀，这都是古代念书人呢、留下来的，很容易记。在乾后面写一个天，就是最原始的取向，因为伏羲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嘛，从自然界的卦出来的现象建立它的基本的卦。那基本的卦是三爻卦，你念就念两个啊，乾坤一起念，乾三连，坤六断，这两句一起念才清楚。接着正养于更复晚，正是养的晚，底下一个阳爻，上面两个阴爻，更呢就是盖起来的晚，底下两个阴爻，上面一个阳爻。接着呢，离中虚，坎中满，这个词真是美啊。你说离中虚，你想都不用想就知道离中间是阴爻虚的嘛。那坎中满呢，那当然是中间那个是阳爻，它满的，那上下就是阴爻的，那是坎卦。接着呢，对上缺，巽下断，所以中国的文字啊，真是精简，真是美妙。它不但可以用简单的三个字把一个卦掌握住，那背下来之后，后面还有押韵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前三年坤六断，正养于艮复晚，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断，你把它背熟了，一画就画出来了。 八卦除了代表自然界的事物之外，还对应着不同的家庭成员、身体器官、野兽家畜，几乎覆盖了所有古人的经验领域。那么八卦在这三个领域中是如何对应的？它的基本象征又是什么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我们读易经的时候要知道，既然你讲这个八卦背下来了，好不容易啊，乾坤震艮离坎兑巽，那它代表的不是只有天地雷山火水泽风啊，还代表什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古代人的家庭啊，在孟子里面多次提到八口之家，父亲母亲生了三男三女，那么每一个人代表一个卦。乾卦是谁啊？当然是父亲嘛，乾为父，他是天啊。母亲哪一卦代表？当然是坤卦，坤为地啊，天无所不覆盖，地无所不包容啊。乾坤就跟父母一样，它是天地。接着呢，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你怎么知道谁是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呢？两句话，第一句是由下往上，第二句是物以稀为贵。所以你由下往上，物以稀为贵，震卦就长男嘛。你看由下往上，第一个阳爻，然后物以稀为贵，三爻里面两个阴爻，一个阳爻，阳爻为主。同样的，这很公平啊。你看看最后一个巽卦，它是长女，为什么？物以稀为贵，由下往上，第一个阴爻，所以称作长女。其他的中男、少男、中女、少女，以此类推嘛。所以它里面完全符合逻辑思维。那么再看，一个人身上就有八卦，你先猜想一下，乾卦代表什么？当然是头啊，头顶天啊。那坤卦呢？这边要注意，坤卦不是脚啊，坤卦是肚子啊。因为古人看到母亲可以怀孕生孩子啊，我们的肚子呢，每个人都有，你吃什么它都接受，就跟土地，你种什么它都长什么。那这两个确定之后呢，其他的 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你看震卦是角，为什么古人重视长男，重视震卦？因为古代只有诸侯才能够学易经啊，诸侯是要以长子来继承家业的，继承诸侯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希望有一个长男，他像脚一样可以走得远，否则你这个家族就停下来了。那么三个儿子的话呢，他位置不一样。你看艮卦就是手，为什么？一座山挡住你，有人过来，我手挡住你。所以这两个卦构成一句成语，兄弟如手足，手指的是少男，足指的是长男，因为脚的力量比手力量大多了。那至于其他的呢，我们按照它的顺序呢再进一步看。离为木，坎为耳，为什么？离代表火，代表光明嘛，眼睛看到光明，所以它是离，是眼睛。那么为什么水坎卦是水，是耳朵呢？因为水往低处流，我们的耳朵有耳孔，把声音收进来，就要像水流向低的地方一样。像这里面充满无限的想象空间啊，有的时候是看它形状像，有的时候是看它的这个基本的性质接近这些。好，最后呢，兑为口，因为沼泽啊上面开口可以存水。那巽为骨，巽就是风，它是负责联系的，骨就是大腿这一段，代表长女啊是家里面情感的联系者。像这个就是人的身体上的八个部位，也可以用八卦来象征。那更重要的再进一步是什么？古人生活啊不能离开很多动物，所以呢就有八种动物呢可以用八卦来象征它。第一个，你说乾卦，乾卦三个阳爻，哇，这么强的主动力啊，可以说践行不已啊。古人观察马在大地上奔行不已啊，马最适合。那么坤卦呢，三个阴爻，完全被动顺服接受，最适合做什么呢？牛。所以父母亲做马做牛啊，自古以来易经就已经告诉你啊，因为乾为父嘛，他是马啊，坤为母，它是牛，很辛苦的。比较有特色的是第三个，震卦是龙。很多人就问了、真的有龙吗？当然真的有啊，十二生肖里面也有龙啊，在这里也有龙啊。如果没有龙的话，这不是跟很多人开玩笑吗？好，古代的资料里面龙经常出现，古代有水官，我们说负责养水生物的，水官就记载了龙很难养，养大了之后就飞走了。所以龙这种生物呢最特别，有三种本事，在水里可以游，地上可以跑，天上可以飞。我们说望子成龙不就如此吗？生一个儿子，哎呀，心里面充满无限的想象，他将来的发展不得了，越看越开心。但是不要忘记，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儿子越小父母希望越大，儿子越大父母希望越小，等到儿子成年了，父母说实在有时候呢只能够希望孩子啊能够好好孝顺了、所以古人呢谈到这种动物呢，他特别提到龙。龙这个概念呢，将来我们讲乾卦的时候还会特别强调，特别说明它的意义。那么如果你讲到说三兄弟，震为龙，长男，中男呢是坎，坎为史，是中男，史就是猪。那为什么古人把坎卦是水跟那个猪连在一起呢？他认为猪喜欢潮湿，事实上可能是猪喜欢干净。那么少男呢，我们说艮卦是什么？是狗，狗替人看门，可以挡住外面的，就跟手可以挡住别人，一座山可以挡住别人。所以学易经呢有一个很好的好处，让我们的联想力啊尽量伸展开来。因为艮卦本来是山嘛，山挡住你，有人过来手挡住，有人到家来狗挡住，你这样去联想的话，就觉得说确实啊，一个艮卦记下来之后，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作用。那么三个女儿呢作用不一样，比如说长女是巽卦，巽为鸡，在欧洲有的地方啊，在路口还竖一个杆子，上面有风鸡，代表什么？指那个方向的，风一吹它往哪里转，代表这个风往哪里吹。你看居然有这样的巧合，我们在这里呢 它风跟机有关系。那么接着是离卦，离是火，所以代表它的动物是什么？是雉。雉就是一般所谓的野鸡，凤凰、孔雀都是雉，可以进动物园的，彩色的羽毛很漂亮。为什么？离卦是火嘛，火光灿烂。那么最后呢，你看到兑卦，兑为阳，因为看到兑卦就是泽，看起来很开心，她是少女啊，最小的女儿，年轻的女孩。所以这个八种动物呢，从马牛一路下去，是跟古人生活非常这个密切的关系的。 5000多年前，伏羲氏制作了基本的八卦，八卦通过两两组合形成了64卦，周文王为他写上卦辞和爻辞，构成了易经最早的版本。孔子及其后代弟子以儒家观点发挥易经思想，后来经传合一，形成今天的易经。那么我们今天学习易经到底要学什么？什么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会的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欢迎继续收听。 还有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八卦各有基本的性质，那这基本的性质呢，才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学会的。乾代表健，我们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就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易经乾卦的大象传，乾为健。为什么？三个阳爻啊，刚健不已，就好像天体一样，太阳、月亮、星星不断的运行，从来不停止的。那么坤卦呢，完全不同，坤为顺。有坤卦三个阴爻，我完全没有主动力啊，我只能完全接受，跟着走，可以叫做顺。接着震为动，为什么？震是打雷啊，震动，所以一有震卦出现，代表这事情有变动。艮为止，艮是一座山，让你停下来，所以你看到艮卦就知道说这边要停止了。接着呢，离为利，利这个字需要特别解释一下，这个利不是美丽哦，这个利代表依附，依附在什么地方？比如说火不能独立，火必须依附在木头上，在蜡烛上，那这是离代表依附。那么接着坎为陷，这个特别要留意，坎就是什么？水，水深危险，你不知道它底下有没有陷阱。所以一般讲坎的时候呢，就好像水沟隐藏着在一个地方你看不到的，所以你看到坎卦就要有警惕，我小心这里水深危险，这边是有个坎陷，有陷阱。那么接着呢，你看到兑卦呢，就觉得喜悦，因为沼泽啊给人提供水而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兑卦呢也是前面所说的少女，看到年轻的女孩充满朝气，大家都觉得会比较开心。那最后呢，巽为入，巽是风，风代表空气，无所不入，所以有些人做生意沾到巽卦，觉得不错，应该是很顺利。因为什么？风，风顺，这就是八种基本的性质。这八种性质学着做什么呢？因为你将来真正读易经的时候呢，它都不会出现基本的八个卦，它都是出现什么64卦，而64卦呢，每一个卦都是两个卦合成的，像乾卦，天下第一卦乾卦，第二卦是坤卦，乾卦是什么？下面乾卦，上面乾卦。我一定先说下面，再说上面，因为卦的话是由下往上画，你念的时候也是由下往上念，代表什么？有基础的才能往上建构。所以你看到乾卦的时候，哇，下面三爻阳爻，上面三爻阳爻，六爻都是阳爻，这是乾卦。你一看到就觉得说这个卦不得了啊，旺盛的生命力啊，六爻都是阳爻，就好像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呢，一路发展上去。所以我们将来会特别介绍乾卦。那坤卦呢，另外一个格局了，六个都是阴爻啊，下面一个基本的坤卦，上面还是坤卦，像这就是六爻卦，是两个两个相合，当然只有这两个卦完全六爻都一样的，其他的62个卦都是有不同的爻放在一起，64卦没有重复的啊，每一个都不一样，构成一个整体之后呢，你就会觉得那不是把整个宇宙都放在里面了吗？没错，我们会说宇宙的变化无穷无尽，64卦怎么够呢？但你不要忘记，基本的变化64卦足够了。你如果还要再说无穷无尽，那等于是承认这个变化完全不可捉摸了。同样的，